而俱乐部工会相比之下，并不如这些工作室从头到脚的职业。俱乐部工会事实上从俱乐部领着薪水的，也就是上层的核心人物，其余更多的事实上都是凝聚起来的粉丝，他们乐意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做出一些贡献。蓝河作为兰西格五大高手，又是新区开荒的会长。 叶修当然很清楚，这样级别的人物肯定是从蓝宇俱乐部那边开工资的。具体是多少，叶修心中其实也知道个大概。这个东西各家俱乐部虽然也有高低，但总体来说不会相差太离谱。蓝河却是有点没想到叶修会问这个，如此一来，他倒是也看出了对方的野心。 只有有心成立战队的工会，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稳固上层的工作人员。结果没等他答呢，叶修又是来消息。不管多少吧，反正现在我们钱是没有，你就先干着，以后有机会一块补给你。 蓝河吐血呀，搞半天还是义务劳动啊。 不过，对于叶修做出的承诺，蓝河还是很相信的。虽然这人有时实在让人无语咬牙，但蓝河对他却有一直有着一种很信任的感觉。嗯，差不多就这些吧。还有什么其他吗？喂喂，什么呀？我还没有答应啊！客气什么呀？什么客气？我是兰西格第10区的会长，哪有时间帮你打理工会啊？ 那你就有时间开个破号，在我们工会里瞎溜达呀。片刻后又补充一句，而且还是在已经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这蓝河有些答不上了，他此时确实已经有些无心管事，甚至已经向春一老表达了这个意思。至于不干活以后，俱乐部那边会是什么态度，他竟然都没去想。 毕竟他不是靠热情支持的义务粉丝，想干就干，想走就走。他是拿人钱财的，理应尽心尽力。突然向春一老扔下的那话，说是辞职吧，好像也不至于。只是蓝河觉得自己很累，很想就这么什么都不管的到处乱晃晃。结果这还晃了没2个小时呢。 就被君莫笑招来，莫名其妙的交代了一堆，很是真实的就把他委任成了新兴工会的管理者，甚至刚刚已经给他加了踢人加人的权限。这事儿，蓝河真不知该如何处理了。你看看，这两个小白又争上了，两个人说的一个都不对。 叶修又来消息，蓝河翻开工会频道一看。 两个元素法师在讨论加点流派，各执己见，结果完全都是胡扯。蓝河的理论知识当然不能和叶修比，更不像叶修一样全职业精通，但是教教这些基本还没有研究利落的小白也总算是足够了。蓝河扫了两眼，终于是情不自禁开口，把两个小白教导了一番。 两小白开始一看，一个叫什么角色的，又不是会长，还当是个想加入他讨论的小白呢。结果这人上来就说两人都错，还挺不服气。结果后来一看角色的等级，立刻乖了许多。网游里其实高等级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手，但是很多新人却就是如此认知的。 蓝河这一开了个头，接下来也就停不住了，开始组织在线成员练级刷副本做任务，分派的井井有条。显然，在具体到细节的时候，蓝河比叶修都要强多了。叶修玩工会毕竟都是他投身职业圈以前的事了，多年没有做过这么细节的工作了。这人谁啊？ 苏慕城、唐柔都好奇地问了过来，这时陈果却是早已经困得去睡觉了。 蓝河， 兰西阁第十区的会长。叶修回二人。两人听了也都是神情古怪。 兰西阁的人怎么在帮我们打理工会啊？ 苏沐橙问道。这人一个会长，也不知怎么就跑咱们这儿当卧底来了，正好被我抓住。反正都是知根知底的，就让他先弄着。你看处理的多好，比我强多了。 叶修看着蓝河这一通处置后，工会频道里的聊天都显得井井有条，如此手段让他确实自愧不如。 你这算是把他策反了？ 这还说不上吧，但我估摸着他有点心事。会长跑来当卧底就已经很不正常了，结果现在其他人都撤了，他一个人还留了下来。刚才叫去 PK 也不伪装一下，我问他身份也就随便就承认了，先试试看再说。 喂喂， 正这时叶修收到蓝河发来的消息。 怎么了？ 你给我的这个工会称号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头号保姆啊？去掉去掉。 蓝河这正一直工会频道里四处交流呢，结果冷不丁的就发现站在主城中的角色头顶赫然挂着星星工会头号保姆的称号。每个工会成员的默认工会称号都是叉叉工会成员，这成员两个字呢，可以由工会内有权限的人自行修改设置，许多工会高手都会标注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名号。蓝河这边则是被叶修设置成了头号保姆，虽贴切，但显然蓝河对这称号非常不满意。 嗯，不好吗？那叫个啥？ 什么也不用，默认就好了。 哦， 叶修也不为难他，立刻把他的称谓又弄回了设定。蓝河立刻又在工会频道里活跃地忙碌了起来。 先辛苦了，过个几天就可以有些人来帮你了。 过个几天？ 五天吧。 五天？ 原来如此啊，难怪你能这么放心地让我来，原来只是打个五天的短工啊。哪里话，只要你愿意一直做下去也可以。 五天，听到这个天数的时候，蓝河一下子就反应过来。现在的高等级玩家大多已经是加了工会的，尤其是老玩家，知道工会守护之力的重要，一般都会挺早就加个工会。不过君莫笑这工会风风火火的成立，他们这些人当中或许也会有一些动心的，只不过他们要加却不能马上，至少也得等到退出工会五天之后。所以五天之后，星星工会多多少少还是会迎来这么一批可用之人，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会有自己这个卧底的什么事儿了。不过那个时候估计也正是一个高级卧底混进来的好时机。蓝河一时间想到的还是挺多，只是随后就收到叶修只要愿意就可以一直做下去的消息时，却还是怔住了。这叶秋大神对自己还真是全无防备吗？蓝河心下茫然着。他需要不需要防备，这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算是怎么回事。他莫名其妙地接下叶修拜托他的事，在工会频道里忙忙碌碌的时候也确实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单纯地按照叶修的思路在执行。可是如果是常态下的自己，会不会利用现在取得的这种信任好好成为一个卧底呢？蓝河茫然了，他发现自己好像处在了一个分岔路口，或左或右，似乎是到了抉择的时候。一人两号，经营两家工会。蓝河突然想到了之前叶修说过的，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话，普通玩家做这种事儿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蓝宇俱乐部挂名的职业玩家， 领着蓝雨俱乐部的薪水，又怎么可能帮着别人去干活呢？算了，不想这么多了，先把这五天混了再说吧。蓝河最终甩了甩脑袋，却是不去多想其他，继续单纯的在工会频道里忙碌起来。五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荣耀里五天足够产生很多的副本记录，而这正是各工会很关心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军末校的星星工会成立后，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多位会长在噩梦中惊醒，据传醒来时满眼都是写着星星工会的各大副本记录榜单。然后事实上大家很惧怕的这个局面却没有发生。五天过去，玩家等级又进一层的情况下，星星工会却没有在任何副本上抢下成绩，甚至一些开始对星星工会满怀期待，以为又有热闹可看的八卦玩家，五天过去都已经有些失败了。五天，星星工会留给玩家们眼中的记录，只是将工会从五级升到了十二级。对于一个一直在人数上保持巅峰的工会，这个升级速度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不过在超过十级了以后，加入星星工会的玩家热情也是冷淡了许多。很关键的一点是，星星工会已经十二级了，但是却还没有挑战十级时就可以挑战的二级守护魔神。雷声大雨点小啊，外界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的评论声音。但是如霸气雄图这些顶尖工会此时却是挺咬牙的，到了十级没打守护魔神，这会不会是因为新兴工会的实力不够，而之前五级能打，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派出了一股卧底成就了对方？一想到这一点，几大工会会长除了踢人就已经没有别的想法了。而眼下可是一个派入卧底的大好时机，五天先前就想加入星星工会而退会的玩家，现在总算是可以加入。这个信息各大工会都可以肯定，因为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大工会中也不乏这样的玩家，其中以蓝西格和霸气雄图最为突出。这两大工会都是之前被军末校狠踩过的，会里不少新人玩家都对工会有了些怀疑。他们这些荣耀新人对于俱乐部工会可还没建立起来那种粉丝忠诚度，看到貌似比自己工会还要厉害的军末校也要建工会后，立刻不少人心思跳脱，飞一样的就闪掉了。此时讨论到是不是又该派卧底的时候，各大工会都是不约而同的想到自家这段时间的退会的成员，心下都是郁闷不已。卧底当然还是要派的，各大工会这次倒是也不用再纠结派去的卧底会不会又成了对方的免费打手。这一次即使没他们的卧底，人也可以组成一个高等级的二十人团。星星工会这边，这一波新的加人狂潮却也可说是五天前就埋下的伏笔。这一次加入的不少都是之前退工会的成员，十级以后没打守护之神，让玩家们加入星星工会的心情变得不那么雀跃了，这是事实。但是星星工会十级以后人数增长缓慢，却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即便玩家们热情消退，但以第十区如此玩家的基数群体，想要保持每升一级就加满百人根本不是难事。此时星星工会的申请入会列表里就还等有大量的玩家。人数增长缓慢，完全是叶修有意为之，就是为了 等这批在五天前就准备加入他们的玩家。为了加入不惜退会，尤其有一些还是大公会玩家，这些人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的。田七、月中眠四人组也从他们的月轮公会转了过来，顺便还拖来了几个公会中的好友，个个不说是高手，却绝对是荣耀的老手。这些人的等级也都不高，不过叶修对这部分人却是大为欢迎。他们是老手，而且等级正好和大众等级配套，这样和这些新手们一路升上去可以提供很多帮助。而像叶修的君莫笑的这种等级，比那些新手角色一高就高出数级，让这些高级的玩家去带低级的打低级副本，一次两次行，一天两天行，可时间长了大概就没什么心甘情愿了。田七他们这些等级合适的老手正好是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他们和新手混在一起充当指挥者，总比新手们看着攻略在副本摸索开荒要强。不过五天来最辛苦的还要数蓝河，叶修这五天来几乎都没看到蓝河的主号登陆，天天就见他拿着他的野号角色在星星公会里打理这一切。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迅速让工会这近千名几乎不怎么清楚工会价值的玩家认识到了工会的好处，有组织的练级，有组织的下副本，有组织的一起任务，这都是提高效率降低战斗难度的好办法。习惯了野生的玩家感受到这种团队带来的便利后，对工会的好感自然是不断提升。12级的工会 ,1200 名玩家上线，星星工会成立的第六天终于是彻底加满了，而后叶修却是立即就锁死了工会申请。 这是干什么？ 陈国不理解叶修的这个操作，这些天他比叶修还要关心星星工会的建设。每天游戏的时候，一半时间目光都是飘在叶修的游戏界面上。 人数差不多了， 名单里还有好多啊。 嗯，差不多了，我们可还只是普通的玩家工会，玩家对我们的工会没有俱乐部工会那么强的归属感，发展不能太快，现在的人数规模已经稍嫌大了，要不是有蓝河这样有经验的管理者，真不知要乱成什么样了。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陈国想法却是不一样，看到星星工会一路繁荣他是心花怒放，在他看来星星工会想要一路加满万人都不是什么难事，到时神之领域的挑战一过，万人直接冲进神之领域，那得是多么壮观的一番景象。他一直期待着这样的场面，谁知道叶修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关闭了入会申请。 你游戏这么久了，应该经常看到很多大公会衰落啊。 那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的规模还可在控制的范围，就以这样的程度慢慢积累吧，等到咱们的战队正式成立，参加一些比赛，赢得一些名头的时候，咱们工会的性质就会渐渐不一样了。 哦。 陈国点了点头，没有再去争辩。这些方面他实在还不够斤两去和叶修讨论。 那现在呢？ 陈国关心了一下当下。 先把守护魔神打了吧。 叶修说着已经开始随手拉人。这一天确实加进来不少高级的玩家， 这些当中肯定又有各大公会的卧底吧？ 那肯定的，不过无所谓，这个肯定是免不了的。 叶修挺无所谓的说着。20人的挑战队却是很快拉成，在团队频道里说了一声要去做什么，基本无人有异议，守护之力那是人人 都想拥有的东西。